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阿尔维托·阿南亚·古铁雷斯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由墨西哥劳动党访朝代表团团长、全国调停委员会调停人里卡多·坎图·加尔萨11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。